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全新的一个周一又开始我们的节目了，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相关的科技内容。这样的一个周五的时候，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先说一声周末愉快。当然今天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也要先跟朋友们去认识一下。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评论员黄浩，你好。 哎，小浩，各位听众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这个可能话筒有一点点那个小噪音哈，我们一会儿再去调试一下。这样吧，我们调试的同时，另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影像专家腾飞，欢迎腾飞。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网友们听友们来去聊聊看关于影像的这个话题了。话说啊，这个金九银十又到了一个出行的好季节，很多人愿意出门去拍拍照，对吧？那像在这个周的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呢，我就约上了几个三五好友们一块儿到这个前海那个去泛了一下舟啊，租了一艘这个小游船，这个红色的这个漆啊，加上金黄色的这个小瓦片啊，哈，整个这个船特别有这种古代巡游的感觉。而且在船里边呢，当时我们还买了很多这个京八件，这稻香村的这种老的吃食，在湖上面泛舟。另外船头坐着一位美女的这个琵琶琴师，给我们去弹奏一下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啊，特别的有感觉。 你都别说这个了，你没看见空一人吗？这人就出去玩去了， 去玩去了。他呢去德国玩去了。 对 啊，对，所以这个季节很适合朋友们去出去玩。那出去玩的时候就势必会有一个问题，说我要记录美好生活。哎，这好像是抖音的这个 slogan 是不是啊？我们不管它，那既然是记录我的美好生活，就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如何记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摄影器材就尤为重要了。那今天呢，要跟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去展示一下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啊摄影器材方面的这个升级了以后的风潮，我们进行一场大观察。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分享我们最近一周的一些数码行业的动态，跟您慢慢道来，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 潮流风向标来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二位嘉宾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去聊聊看我们的资讯内容。那其实资讯的第一条呢，应该说呢，这个事情还真的是一波三折哈。本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事儿是一个大好事儿，这个利惠人民的大好事。那后来呢，怎么就被叫停了呢？这个事情来一起关注一下。被称为各种套餐当中的所谓打引号的忽悠之王的不限量套餐，终于所谓消失了。那在被工商认为是虚假广告，这个遭到了消协质疑，工商工信部门也是点名批评了。整改之后呢，我们也是昨天发现，上市一年多之后，重压之下，三大运营商已经叫停了不限量套餐的一个说法，改头换面呢，叫做畅享套餐。到底怎么回事情，我们也来先通过一个新闻小片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次叫停事件该怎么去理解。 那说到使用手机啊，就会让人呢联想到了流量套餐啊。那说到这个套餐不限量，就会让人意识到啊，其实这只是一个套路。针对此前三大运营商提出的不限量套餐反而被消费者责为忽悠，现如今呢已被要求整改。北京晨报的消息说，最近三大电信运营商陆续都撤下了所谓的这种不限量的字样，而相关套餐呢也纷纷都改名了，取而代之的是像什么随心用、敞开用、放心用等等。 可以看到啊，新闻当中让我们会发现，套餐虽然说是叫停了，但是好像一些运营商们对于套餐的描述也进行了一些个小小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还挺微妙的，来帮我们去解读一下吧。 其实是这个样子，我想坦白的讲啊，运营商之前推这套餐，我觉得其实是个好事，因为我跟腾飞我们俩其实都在用这种类似的套餐， 已经是用户了。 对，不管是什么冰淇淋啊，还是什么日租卡、月租卡这种方式的，其实这个事儿本身是一个好事，因为你会发现说，这种卡的确给消费者带来了就是所谓单位流量资费的大幅下降。以前一个季多少钱啊？50块钱、30块钱，现在一个季多少钱 啊？ 你像那种日租卡，我觉得它1块钱还是这种其实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运营商可能是有点急功近利，或者是有一些太就是他完成他的 KPI 有些操之过急，所以在一些措辞上头，比如说无限量这个词，他其实当时消协跟工商点名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是他你把无限量三个字放得很大，下面一行小字特别小，说应该叫达量降速或者达量限速，就是消协认定的其实是这个东西你不合理不合规，而不是说这个套餐本身有什么问题，都是认定的是你的整个套餐的宣传方式有问题。所以其实你看整个套餐也没有变，包括什么畅享套餐，因为联通还有联通就是讲的就是冰淇淋套餐， 对， 就是它其实这个产品名我不用变， 对，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消费者到了40个G你要降速了， 对 啊， 处于公平原则。因为很多人不理解，就是因为之前有美国的运营商干过一个事儿，就真的是大家抢着用，抢着用了，结果就是那个区域的网就没法用，因为 就不符合所谓叫做公平使用原则。 它的流量带宽会被一小部分一直在使用着给占走，那造成结果是大家都很慢。那你可能用个4G网，可能比3G还慢。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觉得可以来打个小比方，比方说你们这个公司里头，或者你们这个单位里头哈，这个有一个局域网， 对， 局域网当中呢，如果说是有人在使用迅雷，有人在使用 BT 这样的软件，在下载大量的这种的文件时候呢，流量会马上激增，由此会挤占他人的可使用的带宽。 因为你的公共出口就这么多， 对对对， 其实这个原理，因为其实说实话，有些消费者真的是当时想得很天真的，就是想说我办这个套餐，我就不用办宽带了。很多人抱着这种想法的 啊。结果呢？ 结果出来发现说不是这样子，就是大家的消费观念。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宣传肯定有责任，就是你给大家造成一种假象，这个是不行的。 对，那所以说这回整改了啊，整改了以后就换名字了。那换了名字以后，你们会认为这样的一个换名字的方法好不好呢？套餐里边真正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其实套餐没有变化， 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包括工商、包括消协、包括工信部，就说你把套餐的详细内容，通过一种公平的方式写清楚，你不要前面只写说不限速不限量，它的确不限量，但是你用了40G，它给你降到3G，用了100G给你降到2G。 对，说白了，高速不限量啊，或者说这种比如40G 不限速，是好的。 对，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公开的这种宣传的可以被监控到的场合都可以被好的去管理， 嗯， 但是直接在线下的时候，毕竟无限量这三个字本身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它，就是因为是从 对推广上很好，抓大放小嘛，毕竟不是所有用无限量的人都会碰到那个限速的线， 嗯， 而这个东西在宣传来说确实可以很省事儿，我相信可能线下或者是这种音乐厅或者本身这种还会有很多这种继续按照原来老方法去宣传的这种情况。 这个东西它是否违反了广告法的内容呢？ 其实就不好说，因为无限量三个字，你说它是无限量，它的确无限量。你用多少 它只不过是降速的事儿， 对， 它的确没有限你的流量。 但是它如果比如说绑定，比如无限量和4G 同时存在的时候， 嗯， 那其实还是有一些误导的问题。 你就不能说4G 无限量，哎，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啊。对，所以这个措辞的方面，运营商当中心中应该倍儿明白， 就是运营商在钻空子，嗯，钻完空子之后，消费者发现买回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会有情绪的反弹， 嗯，对， 投诉到工商局，投诉到消协，然后结果是。你运营商自己背了锅，所以这个事儿我是觉得说，其实本来是一挺好的事儿， 对，啊， 结果后来搞得，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咱们节目中应该不是第一次谈这个话题了， 嗯， 就包括工信部也约谈啊，这个工商也约谈，消协也约谈，对 对。 对 对的，其实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去延伸另外一个事情，关于这个运营商啊。今天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在某城市呢有这么一个小区，也是因为这个业主呢多次强调反映说，哦，啊，这个你们的运营商在这儿我没有架基站啦，你们一定有辐射，咔给人楼顶那个基站全给剪了。线都给剪断了。 一我们先说这个事儿， 哎， 我们先不说那个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参与剪基站这个事儿， 嗯， 其实已经那是犯罪的 行为，犯罪行为， 这是违反的，对，这是违反的关于通信设备，包括广播电视设备的线缆， 嗯， 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个就已经直接牵扯违法了。其实我觉得那个运营商还只是说给你贴了公告，这个事完全可以报警。 对， 当然那个我看新闻里头也是有当地派出所介入这个事情了。 特别逗，一开始是物业发了个温馨提示，说由于这个业主们投诉啊，反映说好，那我们就断网、断信号、没断电啊，这个通信运营商的这个通信设备断电。那么好，这个业主们还有些人还是依然不算完，结果呢惹得这三大运营商一块儿发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公示， 对， 三底下落款是三个运营商的 外加其他公司， 对，特别有意思。 今天有点新的视频出来了哈， 嗯， 给网上有了，就是物业的人出来回话了， 嗯， 物业的说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老有人去那他们那儿闹，他们自己去就是做了一个入户的调查，他们不是在公示期吗？由现在就在看到那个视频的是有50个业主实名 对 支持，说这个东西我要留着，我不要搬走， 嗯， 而且是支持实名写了小区门号的， 只有三个人不支持， 四个人不支持 、嗯， 而且那四个人通通的不留名不留门号 啊，哦， 什么问题？ 还是心虚嘛，是不是啊？当然更多问题的话，我们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了。关于这样的一个基站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那今天我们就不用再多去讲。如果达不到这个国家的环评标准的话，它是根本不可能获得进网许可的， 不可能让你盖起来。 对所以说关于手机这样的一个基站问题，大可放心使用啊，不用担心辐射的问题。来，那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二条的资讯啊。第二条资讯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刚刚我们聊过这个不限量这个事儿，那这回的话我们想想看，如果电量能够不限量，能够一直使下去的话，那手机该有多好啊，是吧？所以就不得不提这三个字儿，叫长续航。哎，这个有点像我的名字哈，这个三个字， 对对，把中间那个名字 给改了就好了，把那个字去掉换成小，就是我的名字了啊。所以说本人超长待机啊。来，关于这个事情来看一下，关于荣耀畅玩系列，其实之前呢一直占据是这个中低端手机市场的一个主力。那么在上周十月十一号啊，本周还应该是对，本周这个昨天的下午的时候开了一个发布会，荣耀畅玩系列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叫做荣耀畅玩8C。这个产品的 slogan 很有意思啊，叫做它没有强调过多的什么我们这个什么什么意境啊，这种风范啊，如何 入门产品，你强调的 东 西大家不买单的， 所以很接地气。这个 slogan 哎，叫做两天一充，大内存、大电量、高性能、高颜值为卖点，告诉了我们一个比较高性价比的荣耀畅玩 8C。 那来跟我们说说看这样的一个发布会现场是什么样子吧。好 我们可以看着图来说。 好的， 其实畅玩 8C 以前不是畅玩系列最主打产品，因为以前畅玩系列主打的是那个 8X。 嗯， 但是今年呢，因为 8X 它的配置包括说小航用过那个荣耀 8X， 对， 它整个设计上 已经不像一个千元机了，它把档次往上提了之后， 做工论做工啊，论它的工艺，论它的设计，论它的这个 卡片机的 设计、 啊、包 括 它 的内置的配置，我觉得根本跟千元机可能觉得，不可能吧？ 就是有一个，就是腾飞应该很就是比较熟悉的一项这个相机的算法技术，就是华为那个 AIS， 哦， 就是那个手持防抖都已经被扔到 千元机 荣耀八叉上去了， 八叉里面去了。 对，所以 就这么说好直观啊， 对你 可怕， 对，你就知道说那个产品已经脱离了畅玩那个产品的档位，那就把八 C 提起来。 对， 提起来之后呢，这个它这会儿占据的主要的，因为上一代七 C 是主打的卖点是面部识别，因为当时它是最便宜的面部识别产品，这次就回归了一些比较务实的点，一是长续航，4000毫时电池，当然光有这4000毫时电池是不行的，它这次用上了新的处理器，以前畅玩时代用的也是高通处理器，不是自家麒麟的，它用的很多的是骁龙的4系列处理器啊，比较慢，这次用上了骁龙632。632最大的好处，其实我觉得倒不是说性能多少提升，因为性能提升的这个部分，其实坦白的，对于很多入门用户来说，可能感知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入门用户，大家知道我买的是便宜机子，我不会那么的苛责。可是网络问题是很要命的事情。这次632以来，提供了一个，就上期节目，我们苗山探讨过那个话题，双卡、 双待、双通、双四 G 啊， 双四 G、双 OT 的功能，这次一个这个档位的机子支持 iPhone XS Max 都做不到的双卡四 G 双 OT， 这功能很重要。因为就是你像举个例子，进咱们这个楼，联通2G 就是没信号的， 对， 所以你必须还是得有一个。 当然，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骁龙六系列要比骁龙四系列要好听得多， 好听得多。 推广宣传的时候，其实就非常占便宜，因为很多人哪怕你四系列升级到了最新版本， 什么490、480， 对， 你听上去也是 可能跟一个六的或者一个七的这种 在意这个数， 对、 啊、 对。 对， 所以其实632这个处理器其实规格还不错啊，它其实是骁龙626的，它不是630的升级啊，它比630稍微差一些，它是626的升级版。那其实这个性能，包括这个，因为它也强调低功耗，所以说它就让这个机子的续航做得比较的不错。 对， 好，然后呢，而且这机子有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哈，就是一会儿看真机，它是个4000毫时电池，但是它的屏幕用的是那个 Incel 屏幕、 哦、 就是不是这个档位上以前用的那个 GFF 的那种贴合，就是它会让屏幕变得更薄一些， 更加薄， 机身会更薄。 对， 二的机子很轻，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用过不少还蛮重的产品啊，对，索尼有个产品叫索半斤，然后 这个加上 之前没有索6万，就只有索半斤， 接近半斤了。 对，所以很多的产品，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现在手机越做越重。这个机子我在这现场摸拿了一下起来，就是轻的，不太像一个。但是不同人感官不一样哈，有的人喜欢比较有手感的产品。然后我发了微博，我说可能林黛玉型用户比较喜欢这个手机，就是他会觉得比较 没有最那个经常在睡觉前还要躺着看的这种。 哦， 还是尽量弄这种轻点的手机，要不拍脸的一下很清醒。 对， 这个手机的轻薄的确是一个卖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它的外观设计上有一个卖点是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有张实拍图。哎，这个图比较有意思，这个其实后备材质是塑料的哈，其实是塑料的，但它把塑料做出了一点点磨砂玻璃的感觉， 喷砂玻璃的感觉。 它是下面，当然这个那天光线不太好，如果有光线的话，它是下面有像那个玻璃一样的那种条纹的暗条纹的、 啊、 这个是我在塑料材质的这种机器上第一个看到的这种质感。 哎，那你这个有会不会担心它磨一磨会掉漆？ 不，它是外面有一层半透明的塑料，然后那个层在里头、 哦、 膜内有点类似于膜内样印。 半透明的塑料也是无所谓的。 对，膜内样印，对、 哎、 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材质。 嗯， 但只有那个蓝色的版本是这样子的设计、 哦、 它有四个配色，一个是黑色、蓝色、紫色， 还有这个香槟色 和这个金色。 对 金色， 这金色还好，不是那么艳，不是那么浓， 没有那么的就是炸金的。 这个机身一看不是那种很土的三段式，就感觉不在这个档位上的感觉。 对，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塑料机身嘛、 嗯、 它是一个塑料机身，所以我们讲现在很多千元机也注重面子工程这个事儿，是面子工程还挺重要的、嗯、 但我觉得可能你看像我对手机不太了解，我对这种后缀就很晕，什么 8C 8X 啊、哦、对， 你看像显卡里边一般都是什么 Pro 啊什么，这种你一看就比较直观， 就你可能对什么 Pro Plus、Max、Mini、Compact 这种比较能直观一点，或者青春版或者这种比较直观一点，就是 C 啊 X 啊这种，就选购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会晕一些。但是你看像那个处理器叫625、632这种，听起来可能会觉得63级会要高度 会好一些啊。对对对， 嗯，就更加直观一些，所以命名方面可能会有点晕晕的啊。对，所以呢，未来可能他们会下一步进行命名的更换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产品的 价格 是， 很关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刚刚 它 还是前云机， 全系都是4G，没有它没有3G的版本。我红米好像还留了一些3G版本的，它没有3G版本，只有直接是4G。 对， 然后是1099起。 哎呦， 然后呢，还有1399的版本。嗯， 而且他们已经目前看到了这个， 也是一个小刘海屏。 对， 那 个下巴的宽度， 其实跟 P 二零是一样的，但是 P 二零下面塞了一个 指纹。 对对对对， 它没有。 但是作为一个这个档位机子，我觉得还好。虽然那是因为荣耀八叉那个机子的下巴做的实在太小了。 这就是那个白客代言那个。 白客代言， 大家觉得我是不是跟白客有点像？ 哦，对，经常有人说那个腾飞长得有点像白客。 还真是啊，摘眼镜试试看，来来来，腾飞摘眼镜，3、2、1，哎，走着，一模一样，有没有？这个衣服衬衫都一样的颜色呢。 下次让荣耀直接找腾飞代言好了。这个机子可能在这两上，我觉得就是没有快充，它没有快充。 嗯， 但好没有快充，其他可能 10瓦有吧，总有5伏 啊，这肯定有，这肯定有，就是 不会标配5伏啊， 这不会不会，所以基本上全都 不要嘲笑其他的某水果手机。 对对，其他基本上是都有了，所以说其实如果是个入门用户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选择， 没错没错， 比较全面均衡的选择了。 反正我觉得如果大家要买给自己的父母的话，一定要买4+64的版本。 对， 嗯， 因为现在我觉得我 主要是微信跟拍照， 对对对，我 拍小视频。对， 我的父母的那个手机内存占用比我都严重，就是 我同意。他们纷纷老跟我说，怎么我的又满了。一个呢是他们的这个使用习惯方面，他们不太擅长是天天拍完，天天就删照片。 对， 他们总会留一大堆长得一模一样的照片。 他们有时候很可能拍很多次， 对， 同一张。 对。嗯，但因为可能他眼神不太好，他俩会拍抖，会拍糊掉，所以他会拍很多次。然后呢，关于删这个问题的话，又不能够及时进行，所以的话，会感觉到比我们使用时候会更加的猛烈一点。 对，好，然后后面还有一款呢，同期发布的产品，这个产品就比较，说实话是比较定向化的产品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在这做的是安卓平板的用户。 对，没有一个人， 包括 iPad 可能都用的不多。 曾经还真买过，很早以前。 对对 ，iPad 我真曾经买过两个。 iPad 我有 Mini 2。 但是你用的多吗？现在， 基本被老人拿过去看当电视看。 现在连老人都不用了。 对，所以你看，平板是什么样的人在用？是多数是我们叫家庭性场景， 嗯， 比如说儿童、孩子有的喜欢玩。对，所以他今天同期也发布荣耀平板5，他这个产品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什么亮点，更多强调的是就儿童跟家庭使用和影音使用。嗯，比如说他这装了4个喇叭，他有这个哈曼卡顿的调音， 嗯， 有这个环绕音效。然后呢，他这个做了一个叫做儿童指纹，就是家长指纹和儿童指纹进去的界面完全不一样。他做了一个儿童乐园，里头有一些什么动画片呐，教育一些部分。所以这个平板本身的配置非常乏善可陈，包括价格什么也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它是在里头的应用端上做了一些设计的。 嗯， 这个可能是我们讲平价平板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因为真的说实话，当手机你看现在去。比如说像小米 Max 或者是荣耀八叉 Max 那个产品， 已经这么大了。 对，七英寸的，我觉得那个是很多年轻用户会去选的产品。 嗯， 就是这种产品其实已经不算，就是安卓平板产品已经进入了整个的一个就是定向化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范围。 对对对， 因为毕竟像安卓平板上没有特别强大的图像处理软件。 对，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留个 iPad 的大号的 iPad Pro， 还是为了就是能快速修个图什么。但是安卓上好像这方面差一些。 对。 嗯， 所以说 你继续看一下另外一款产品，这个手表来，手环来了。 手环， 嗯，对， 这个手环是荣耀也发布了它的第二款支持 NFC 的手环，这个定价是249，比传统的贵一点。那个腾飞好像现在在用小米的那个， 嗯，对 对。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手环带 NFC 很有用， 嗯， 因为现在是越来越多手机产品它不带，但是很多人越来越能体会到 设备当中的 对，就是NFC 功能带来的一个好处。因为说实话，比如说手机，你要是今天换了一手机的话，哎，你会发现说那个公交卡就不带上头了，但手环你可以一直带着它，而且也不会影响说我必须要买一个带 NFC 功能的 手机。 对，我只要配起就好 了。但其实作为一个用相机的人，我的 NFC 功能主要用来跟相机做 配 连接， 配对。 嗯， 而我觉得刷卡可能现在二维码已经很方便了吧，反正我觉得可能扫二维码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对，二维码只有一个事情，今天最近网上很多抱怨， 对， 就是很多用苹果的用户，为什么他不用那个配呢？因为一，他的那个配很多 很多城市公交没开通，他就用二维码，结果发现我们知道 10S 跟 10S Max 的信号不好， 嗯， 那个二维码调不出来 哦， 因为二维码要联网， 哦、 你又在地铁里头。 其实这件事我对比过，像那个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就比如说你在一个信号特别不好的麦当劳里去用的话，有的是默认只能刷信用卡，有的是只能默认刷余额，还不太一样。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二维码跟网络强相关。 嗯， 虽然现在有离线二维码支付，但是它不是所有场景都能用那个离线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反过头来想说，哦，还是 NFC 比较好，尤其是像地铁那个环境里头。 嗯、对， 我今天在时间线的微博时间上看到不下五个人， 地铁刷不出去， 三个是深圳的用户，因为深圳的联通覆盖特别差。 嗯。 然后就是抱怨说 刷不过去二维码， 刷不过去二维码。 嗯， 他用那个深圳通的那个，就是那个腾讯乘车码，就这个是出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好多人回来说啊，还是 NFC 好，因为 NFC 不会，它跟网络没有连，没有关系， 而且不影响你手机上操作别的东西。 对，对， 靠谱靠谱啊。所以提到这个手环的方面 ，NFC 还是非常值得要加入进去的。 它没有，而且它价格也没有加很多。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对，而且对于我们现在的用户来讲，其实怎么方便怎么来，对吧？人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想法，说给自己再增添很多这样的一个负担。而且对于价位来讲，它的价位没有比199多多少啊，多了50块钱而已。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本，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使用这个可穿戴产品的人们来讲，应该不会太在意这50块钱的一个增幅。 就没有厂商会把那种就是迷你卡，因为我其实用迷你卡是基本上就没，就我这张迷你卡已经用了3-4年了、 嗯、 就没有再丢过了。 嗯， 其实迷你卡本身是个射频卡， 对， 而且很多有 NFC 的手机就可以直接充值，其实也挺方便的。 对， 有没有人考虑过把它这个射频卡就直接跟手环整合，或者跟别的东西整合一下？ 嗯， 其实相当于是以前那个细卡那个逻辑嘛， 但这很大问题就是你只能在一个城市用。 对对对， 没错啊。那么一会儿的话呢，我们也会跟朋友们进入更多的这个资讯单元当中去啊，跟您去分享我们的内容，包括有 OPPO 的新消息，以及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影像方面产品的新潮流跟趋势了。马上来去扫描不用扫描哈，马上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选择潮流梦工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的。同时的话呢，您也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在这里也邀请各位朋友们来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一会儿腾飞会跟我们展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影像设备，包括有机身有镜头，而且据说的也都是价格不菲，是吧？啊， 还好， 还好今天没有那个10万的头，是吧？ 对，今天没有锁10万。 没关系，一会儿我们会跟朋友们慢慢分享啊。当然了，潮流梦工厂的潮流风向标这样的一个资讯单元，一会儿还跟您分享 OPPO 的相关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纵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每周五晚的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要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一些数码行业资讯之外，一会儿呢还有我们的现场的真机展示，来自于腾飞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摄影器材，来跟我们去这个说一说关于这样的一个影像啊进化论到底怎么回事，最近又应该又会有怎样的一种相机的升级风潮了。来吧呢，还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当中的话题，我们不得不说一下 OPPO 了。这回呢 ，OPPO 又给到了我们一些新的自主研发的好玩意儿啊！这个玩意儿，可以说呢是继华为推出了 GPU Turbo， vivo 的这个所谓叫双涡轮增压，没有增压哈， 就是多 双涡轮引擎加速技术之后，哎呀，这个各种 Turbo 啊 ，OPPO 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由去相信这种系统的引擎的加速，包括有系统引擎、应用引擎跟游戏引擎组成的一个系统优化，叫做 OPPO Hyper Boost 这个技术。 你知道这个技术昨天一出来后，所有说啥？阿迪达斯跟耐克出联名了。因为耐克有一个 hyper 那个什么，就 hyper dunk， 就是有很著名的一个鞋，然后那个阿迪 boost 说是说啥，阿迪跟耐克 出联名 了吗？不是，就是 OPPO 的一个就是一个优化技术。 来， 其实这个对他们应该是昨天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一个技术沟通会，其实这沟通会上就公布了这么一项技术，而且这项技术呢会在最近的时间就给 包括 R7 啊 FindX 的全系列产品进行的一个推送。 嗯， 其实它也是包括三个方面的，一个是软件层面的， 嗯， 另一个是系统层面的， 嗯， 再有一个就是游戏层面的。其实逻辑上啊，这个东西跟那刚才华为讲的华为那个 GPU Turbo 和这个包括说这个就是vivo 的那个 Dual Turbo 其实是大同小异的一些事情，包括说系统上它无非是让软件的响应速度更快，而且它这次它做了几件事情，你像什么微信的优化很多厂都在做了，包括有一些核心所谓的叫做超级 app， 就是那种高频次应用的 app， 淘宝那种的， 淘宝是这一次第一次有人做， 我猜他们要说淘宝，因为你知道淘宝 APP 卡这个事儿是很多人抱怨了很长时间的问题，因为微信卡后来厂商出来解决了，阿里系的淘宝卡、支付宝也卡，没人解决，一开始是没有的。 这个软件已经做到了，你想一次更新几十上百兆的时候，而且这个频次很高， 嗯， 就没，而且它不是通过应用商店更新，是你进去的时候嘣给你弹一个出来，然后你要在那点一下更新。 好， 而且呢，尤其是淘宝，你去刷它的那个不是搜索的时候，它其实真的是你哪怕用了一个旗舰级的骁龙845的手机，可能都给你就卡 一下。 对，所以这次阿里终于有人去优化这个阿里的这套 APP 的体系了，所以这个是他首次跟淘宝去做了一个优化， 真是不容易啊。 对，然后游戏的部分，你看，这就是有这个，它专门针对这个淘宝去做了一系列的优化，包括它 19个淘宝场景。 对，就是搜索啊，打开首页，因为淘宝是个 购物车呀， 因为对淘宝是一个信息流的一个首页， 对对， 所以信息流你往下滑的时候，就会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 没错， 对。然后呢，游戏的部分，它这次是因为 vivo 上次讲到，它是跟那个虚幻引擎合作，这一次是 oppo 说，我跟三个引擎都有合作，虚幻，Unity。还有 Costco 都有合作，然后他点名点了11个现在是高频次的手游，其实你能看到包括像王者荣耀、荒野行动、PUBG Mobile、 穿越火线，包括后面的非法，包括说拳皇、 QQ 飞车，就基本上他是现在支持了11款叫头部游戏的优化，就优化的整个的频次比以前更多了。其实就是一句话，今天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好朋友，就新潮电子的副总编徐林老师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写的特别好，叫吸一口欧气手机变流畅。那个标题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以前觉得说国产系统的那个优化有什么意义，其实优化一直是在于说它可能比你在原生系统中要跑得更顺畅。当然今天 OPPO 也说了一个事情，因为 OPPO 是这个谷歌的应用，就是它的官方的那个联盟的成员 ,OHA 的成员，所以呢它会把这套系统的一些源代码交给谷歌。那么以后可能大家升级的时候，底层就会有一些谷歌，就是这个代码的一个部分的一些部分在里头，这个也是符合安卓系统的开源的 原 则。 对 对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安卓手机用户都是个好处。就像现在安卓9.0升级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即使你是原生系统，安卓9.0也比其他的系统要快。 没错， 它的底层里头都会有很多新的 对 这种架构出来啊。那这样吧，我们在今天的资讯时间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去预告一下本周或者是下周或者最近10月份当中还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品会出现，好吧？ 腾飞老师应该后面还有相机的，一会儿 好像没有，就我这边在相机的时候单独说吧。 好，因为那个就是9月前段时间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发了一堆， 对， 所有人都惊了，你知道吗？ 怎么相机开始两个他开大战了？怎么搞的？这是 就大半夜，一般很多时候是大半夜开到刷新门， 是刚好国外有个展会，而且时间又是一个在那个欧洲的时间， 所以就会有这种时差的时间发生半夜啊，怎么搞的？这 是。真的是就这个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月为什么对于手机行业跟消费电子行业是个密集的周期，因为双十一要来了。 对， 金九银十，从各个意义上的，真的是一个我们非常好的时间。 对，好，你看下周的时间在16、17、18三天就有密集的3家大厂的发布会。 对， 16号是诺基亚的发布会。 对， 诺基亚了一个新机，那个新机主打的是夜拍，而且呢会有它那个，现在我不能说它的详细配置啊，因为这个产品的保密期，我只能说它的传感器也好，就硬件规格也好，算法也好，都让大家会想到多年前的 PureView。 能 get 到点了。 对，好，就是诺基亚的 PureView。好，17号呢会是 vivo 发布，今天预热了一款，就是它在一款以前卖1500到2000档位产品上用上了骁龙710。这个很不符合大家对 vivo 的印象啊，觉得说就叫就是 vivo oppo 也要来抢性价比，因为 oppo 刚公布了一个 K1，也是 vivo。 OPPO 是 K，OPPO 是 K1，vivo 是 Z3，对对对，Z3。然后呢，vivo OPPO 那个 K1在不到2000块钱价位档上，用上了屏幕指纹，然后也用上了骁龙660， 吓死个人。 对，所以大家都在拼这个市场啊。然后呢，18号的时候会有一个联想的一个产品，它主打的是所谓的叫偶像级自拍， 对 对，而且它的背部摄像头现在确认用的是一个2倍光变的摄像头，就是有2倍光变的辐射。 那个十八号我还会参加一个电动车的发布会。 哦，对， 电动车， 对， 叫增程式电动车，车和家的。 哦、咱不说车啊，就说这个车里边其实也用了类似于骁龙这样的处理器。 哦， 然后会有三块屏。 嗯， 哦， 然后 之前我看有一些网友，包括这个有一些这个车主啊，反映说买的这个蔚来汽车， 蔚来那个新闻大家可能都看 了，整个都死机，然后整个就被刷屏，然后这个全屏幕全黑，但正常能够开，这个太吓人了，这也啊，对，所以电动车当中会不会未来还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敬请未来给我们未来的期待。 大家可能都在摸索的过程中，包括最近的有段时间有家厂商的电动车，不是因为电动车上了新闻，是因为股权争夺上了新闻， 哎， 就是贾跃亭他们家的那 个 FF91 跟恒大的那个事情吧。 嗯， 但这个其实那是财经新闻的范畴了。啊，我们接着说，16号的时候呢，吉米会在成都去公布一款价格降砍到了12000的4K 无屏电视。 这以前不敢想哦， 4K 激光电视，对，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了 4K 的，就是激光电视的一个最低的价格。 激光电视就是那种短距的喽， 短焦的那种。 就比其他那个9999的是1080， 是720 啊， 之前是720， 就是那个激光是720。 米家是最早出的是720，然后后来是海信和这个吉米在万元档上，还有和暴风去出了这个万元档的1080P。现在是包括海信也在把4K 电视往20000里头砍， 因为现在4K 逐渐的，你看央视都 央视开 4K 频道 了，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 4K 未来就是主流，可以这么理解。 毕竟液晶就是显示器再大，就是那个实体电视再大的话，就电梯就上不去了。 其实75英寸是个坎儿， 对， 75真的是个坎儿。你像到80、100，因为你想这种激光电视100英寸特别 很容易达到。 对， 嗯， 好。然后这个月我们再往后说一下，就是顺便公布一下，这个月后面就非常的密集。31号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听到有接近有四家厂商要密集发布产 品。一天呢？ 一天， 我的妈！ 31号有荣耀 Magic 2，就是那个。就是滑盖的产品， 有概念性。 对，然后31号还有努比亚的双屏手机， 嗯， 正反都是屏幕的。 对对对， 它是通过另一种形式实现全面屏，就是你要自拍，你反过来拍，但反面我给你有块屏， 嗯， 它这种形式的。然后那天还有一家厂商，现在还没公布名字，是要公布柔性屏手机。 哇哦， 真正的柔性屏。然后所以说。这个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还有啊，这个20几号还有华为的Mate 20， 16号是在伦敦发布那个 Mate 20，然后国内的应该是20几号 应该是20几号，对，某一个 应该是在上海发布， 对，在上海，对， 所以说这个月，而且华为这周这个月应该是包括刚才讲就是已经发过那款华为，这个月在荣耀有5场发布会。它有一个畅享9 Plus 跟畅享 Max， 就你就知道说最近这段时间有多热闹。小米还没有公布，但我们估计小米的那个新品 是不是大家这段时间都应该按兵不动把钱收好了，要不等双十一 再抄底吧， 对 新品发出来。 对 我觉得双十一可以等，因为这段时间哦，还有1+6T 现在公布的时间是11月5号上市。那1+6T现在我知道的消息也是，我不能讲更多的，我也是告诉大家有很厉害的夜景模式，大家就知道了会跟哪部手机比较类似的实现形式。 我们非常感谢黄浩给我们这样一些个情资啊，当然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因为我们知道黄浩要参加其中每一场发布会的内容，所以说会非常非常辛苦，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现场的一些图文的资料，甚至一些视频的一些报道， 对对，及时资讯内容。 四个的话怎么办呀？要分几份啊？ 希望他们把时间分开，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在节目里头放新闻稿图片了。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在节目里放新闻稿图片？因为我们必须说新闻稿图片有时候有点假。 好的。 就是现场 用现场实拍 的，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要不无渲染啊，实拍图最好。来，那刚刚我们聊了半天，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资讯内容，那先告一个段落，赶紧进入我们今儿的这个主题啊，关于相机升级的风潮怎么回事？来吧，我们先进一个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 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终于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题单元了啊！拉回来，快快快，收心啊，收下眼光，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可以来点击左下角的这个按钮，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样子了。因为有一个很强的必要性邀请您来的原因呢，在于。因为之前您如果没有看节目的话，您可能已经错过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资讯内容了，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会有真机在现场展示，其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相机的设备，包括有这个机身还有镜头，我们也是托腾飞的福哈，来到节目当中。那先欢迎一下我们二位特别来宾，我们的评论员黄浩以及摄影的专业人士影像达人腾飞，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从这里现在开始啊，我们要聊聊看这个影像世界了。这个影像的事情当中呢，各个厂商纷纷打破了旧格局，要推新招。 对， 尤其呢，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九月底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厂商们一块儿在大会上面一块儿发爆炸式的发这种频次非常非常高的发布会，也让我们看到泽蛇。那这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说是有面临极大的一种挑战。那相机们都怎么了？那如今的照相的手机都这么好了，相机如何还要这样发力？能不能帮我们先去解读一下这样的一种相机引发的新风潮，我们该怎样通过一些专业的眼光去观察一下呢？ 其实给大家想说一下这个时间点。上一次就是这样的集中式大爆发是在2008年， 十年前。 对，那一年出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当年说的比较早的三款低于20000块钱的全幅单反是那一年同期发布的。同时2008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可能很不起眼的一款相机，但是未来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是松下的一款，就是第一款无反相机。 我还以为它是那个自拍神器呢。 对，都是在2008年那也 该不在了， 2008年的9月那一年出现的。刚好到了10年的一个坎儿上。 对， 而且这个呢也前边像索尼铺垫了5年的全画幅微单。 对， 终于大家其实像佳能尼康都等不住了，或者说觉得这个市场到时候了， 终于爆发了，然后 就一下就都爆发了。而且呢是这样，就是今年是这个 Photokina 这个德国的摄影器材展最后一次2年一届，并且在9月，从明年开始呢它也会改成上半年，就是在一年一度这种形式。而这个因为是2年一届呢，所以大家一般比较重视它，就是会憋一些大招。哪怕我这个有几款产品我只是在研发中还没到了最终阶段，但是我会在这个会上把新闻稿抛出来。 哎， 其实这点也是一个就是比较讨厌的事情。相机一般是 贾跃亭做法嘛，这不都是 发布，就相机一般是先宣布开发，开发后正式发布，这中间可能隔一个月，一个月后再一个月你可能才能买得到。 好等这么久啊。 而有的像比较惨的，可能这次宣布开发了，明年年初正式发布，你可能明年夏天才能买得到。这种相对于现在手机电脑的这种频次来说啊，这半年下去你不先发布的话，早有人把你这个东西该学的学，该抄的抄，该领先 都干掉了。 因为手机这边它的那个供应链更新太快了， 太快了。 相机那边其实坦白讲没有那么快。但刚才顺着腾飞的话说，就是相机现在的这个格局就是碰到两个事情。一，内部格局现在是有内斗的。 对， 就是有一些以前在内部破局者现在获得了新的优势。那些老的格局的持有者想来破这个新的格局者把持的这个局，全幅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件。 对， 另一个事情是他们在一些就是更广泛的大众领域上，真的是最近这段时间碰到了手机的强烈的，而且手机不是拿相机最擅长的传感器在跟他们对干，而是拿相机不擅长的算法在跟他们对干。 哎， 这个事情就让相机那边有点招架不住，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人对于说什么东西能够软件算法算出来这个事情是嗤之以鼻的。结果发现现在真的是什么都就是好多以前想不到的事情能给你算出来。那这个就很可怕了。 就是深度学习这个东西其实特别可怕。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国外的视频，就是国外的博主，他经常会放自己原图和修过的图，但是他不放你过程。过去我们只能看，哎呀，这人好厉害。现在假如他的这个量有足够大，他有1-2000、2-3000这样的一个量的话，我可以让处理器和 GPU， 然后 GPU 做一个人工的这种深度学习。他就能把你类似的场景的图直接自动的一步的优化成那个样子。 对， 他怎么学的咱们不知道，但他学了。 那个马上我们讲的下一周发布的某个手机里头直接有个功能是智能人像抠图 啊， 它就是利用了那种就是景深 多 pixel 分层，它可能抠的没有那么细致，但你可以微调它的边缘模糊什么东西，甚至你的背，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那种背景它是一平的，你甚至可以调后背景它的光的模糊程度，让它看上去更像一个是抠进去的真实的东西。这个事情相机上你可能不能想的太多，因为这个事情它要凭借手机里头的像比如说像 GPU 像DSP 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手机现在可以干这事儿了。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对那种比如说叫 AI， 然后其实上只是给我识别了多少种场景，我其实挺嗤之以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场景模式的升级。 对， 相机上好多年前 就有了啊。 但真正的 AI 其实上是一个我们感知不到的，是一个在产品研发过程中的事情。 对， 就是深度学习。 对， 你它可以不睡觉，可以不吃饭，它可以在这个地方迅速的获得你甚至可能全人类历史都无法积累的这种数据。 比如说其实这个他说的现在是顺学习，在手机上影像端用的最多的其实是自拍以及媒体相机这种东西。 对， 这种东西其实相对说起来它的深度学习要比场景要多一些。 就是新的那个像 Google 的那个 Pixel 3， 对， 它其实之前我们就听说了 Google 内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拿两个相机，一个可能黑卡这个级别的，也可能哈苏真正哈苏那个级别的，让他们在所有场景去拍几千张，他就这么算，我怎么能让小画幅达到跟大画幅一样的这种效果，我就让他这么去算。 所以现在相机也可以这么玩了。 相机其实 扎心了，扎心了。 其实是这样的，早年我们看相机的广告，比如说佳能很著名的那个 Digic 那个处理器，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影像处理能力的，但是它处理的速度多快，精度多快，能不能像就是我们说的甚至不客气点，手机的影像处理我们叫整容式处理，就是它已经完全不是你拍出来什么样子，你要拿手机拍出来那个弱，就很多现在以前还有人在意说手机要拍那个 RAW， 对， 但是手机拍的，因为手机那个 RAW 就是纯粹的那颗摄像头出来的，不会有多好的， 就是比后期空间。当时实际上是因为手机内部的处理达不到一个很专业的水平，所以我提供给你，就是你的厨艺比我好，我提供给你半成品，你自己回家炒去。 对， 当我厨艺比你好的时候，而且我这个厨艺比你好的还可以随时你每个人都可以能获取到的时候，我没有必要提供你半成品了。谁不想做想 吃什么？因为现在 就是啊。 因为现在这种多帧合成的技术，真的说句实话，随便找个厂商的，当我们俩成熟的厂商的多帧合成，其实都比你自己可能拿弱去在那么一点一点一点调的还要更好一些。因为包括像很多降噪这种算法， 对， 你是没办法通过一张这种弱的照片去给它做完的，但是手机的机内算法能给你帮忙出来一张，哎， 就是 晚上拍。 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到了去年，相机里边可能才出了第一款可以手持。实现多帧拼合高画质输出的，而这个事情大家想想 ，OPPO 的高像素是哪年可以做到的？大概2013年的时候吧。 对， 用手持方法。 Find 5那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同年的一加就已经做到了更牛逼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叫 RGB 全采样，手持完成。 对，那他刚才说的全采样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说我先拍一张，他其实逻辑是机内，我先把它给做了一个。往大像素做，然后最后再给它缩回来。缩回来的时候，其实它选择了它分扩大之后的每个像素点上最好的那一点。所以很多人当时觉得这功能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拍出来都是同样的像素大小。 好像我们跑到了手机的 嘎 吹环 境。对，但是那个功能有用的是，比如说你开了和不开的话，其实。开了那以后，你会发现画面的细节，它明显的是比那个。 我是摄影专业人士，今天我还要代表的是相机。 所以我们还聊回来啊，对，所以说我们给了这么多手机的压力，那相机厂商们他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动静了呀， 来， 第一个就是 动起来， 便携的上全幅，佳能、尼康，包括我们真的没想到的就是松下、莱卡、适马做了一个联盟。 对， 其实大家可能都想不到一件事，就是因为它太贵了，大家可能意识不到一件事情。莱卡是第二个出全画幅微单的，而且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出了，而现在其实上它要比松下，它比佳能、尼康、松下这三个厂要快，但是呢，莱卡后来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品牌太孤高了，就像它跟华为做合作一样，它在消费相机领域里边，它其实跟松下已经有十几年的合作了， 对呀、 那现在我就把松下拉进来，好像还不够，那我把。日本的一个很专业的做镜头的厂商适马拉进来，这样大家就可以一下变得在逼格或者包括我们说的叫色彩，然后在电子化的技术，其实松下的 不管是 CMOS 还是处理器，因为松下跟索尼一样是有全线产品的，包括专业摄像机，所以它在视频啊或者这个处理器这个角度，其实它是非常 领先的，包括关于什么相对的一些图像标准啊或者影像标准之类的部分。 不过这块呢虽然非常看好，而且我觉得它有希望打破我们传统的叫 CNS 这种预三加的模式 啊， 预三加可能打这个梗就是可能它会打破这个模式， 哦，佳能尼康索尼， 对对 对, 对，但是它呢这个产品以后到明年才能正式发布，所以可能眼下我们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一个我带的这个佳能的 EOS R 这个相机，这个是一个佳能的全画幅微单。 好，要解释一下哈，就是因为微单这个词，微单词现在还是商标吗？ 可以随便用了， 可以， 其他 哦，已经过了那个， 就是它最后没有得到 被驳回了。 对，可以差不多这么说。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索尼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叫微单，当时那个其实那个产品品类上应该是叫所谓的无反 相机， 对，就是它没有里头那个反光，它区别于单反， 对对对， 就是然后所以叫无反。但无反当时很多家都叫不同的一个叫法，是因为当时索尼把微单， 它这 两个中文 注册申请商标，但是最后 批下来的时候，因为微单这个词已经被大家广而用之了， 对呀， 然后呢这个商标局就不觉得说你这是个通用词汇， 就像那个就像当年说的 PDA， 对， 像这种词， 掌上电脑， 对对，类似这种词，最后呢就是它没有认证下来， 对， 它其实只能在摄像机领域使用微单这个，但是这个没有意义了， 对， 就是， 对对，然后结果呢这个机子其实佳能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其实还蛮奇怪的，叫专微，叫专用的，就是专业的， 因为佳能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非全幅的，就是没这么专业的微单体系 啊， 所以相对于他自己的产品来说，它 叫专业微单， 那个 EOS M， 对 EOS M， 对， 嗯， 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区分，其实也还可以接受，也还可以接受。当然，最后我觉得广泛叫法的话，大家还是会用 微单， 这个真的已经是广泛共识了。 就包括还有一个名词也是很好玩，叫黑卡。黑卡其实也是索尼的商标。 黑卡难道不是跟美国运通那个 AE 的黑卡吗？ 不，就是我如果我们讲相机的话，黑卡就是索尼那个，应该是 CyberShot 那个 RX 系列， 对 RX 系列。好，然后结果呢，我去上电商网站，松下黑卡是什么鬼？因为现在松下有那个 LX 那个小相机， 但这个是不行的，因为黑卡这个词是拿到 R 的。 对， 哦， 所以 就让电商网站打了一个擦边。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起名字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其实你知道，就像索尼的几乎所有的产品，它在国内都会起一个中文商标。 对， 这个我们听起来很尬，但你想一想，我们那个 iOS 系统中的好多名字最后可都被强制中文化了。 对， 所以 这跟汽车很像，每一款车都会有一个中文的名字，什么大众的什么什么朗逸， 对， 什么啊，都会一个名字。 对， 对， 其实还是有一个中文名字会朗朗上口。 而且索尼这个事情真的，我必须说做得很好，就是它好多事情最后叫着，因为它叫得早，就会变成一个行业上的一个通用名词。 对， 其实 到底是吃香的还 是 倒霉？ 第三家还是第四家出微单的厂商， 就是 但是前面的几家都没有想过把这件事定个名字。 你看， 你像松下的 GF 应该比出的早，应该比 最早就是索尼， 对， 最早就是 松下的 GF 啊。 嗯， 然后结果后来大家觉得说微单这个词反而是索尼的东西。 是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既然提到了微单，那所谓这种微单之后的这个微型机开始当道，对吧？ 嗯， 对， 那我们就可以来举点例子。 嗯， 现在来讲比较刚刚我们不能叫通用啊，就更加被人们所看重的或者更加受人青睐的这种所谓的微单产品有哪些呢？ 嗯，其实怎么说呢，佳能这款机器一定会拉走很高的一个销售业绩，而且其实它是在十一前上市的。 嗯， 从我这边看到的情况，大家其实反应的都很不错，而且我也刚刚去过佳能工厂，我觉得这是佳能可能最厉害的一件事情。 嗯， 它真的不缺货，就是这个机器虽然大家这么大的一个购买的一个需求一下被引爆了， 对， 它能保证稳定供货，至少的话价格其实上是很稳定的一个 大厂的优势， 真是不用再担心这个产能的问题了。之前的话还会说买不到，有可能 佳能，我觉得上一个我印象里那么受到欢迎的产品，或者说那么高谈论度的产品，应该是5D Mark II 了吧？那是一代神机了。 5D 3刚发售的时候都出现过，就是价格第一波之后再往上拉的这种情况。 对， 其实到了5D 4的时候，大家都很 就没有了，就比较 没这么， 就5D 到后面大家觉得稀松平常了，包括6D 什么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比较稀松平常了。 嗯， 但这个机子真的是，就是所有人觉得，因为说实话，因为我自己是索尼的用户， 嗯， 但是如果想全画幅微单，好像在之前是只有索尼， 和莱卡，但是莱 卡 这个实在太小众了。 对， 莱卡有，然后莱卡只有像王乐，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你像它的确是给这种大众型的用户打开了一个新的 一个眼界，很空间。 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跟朋友们继续聊聊看关于这种全画幅的诱惑啊，包括一些能够适配的镜头、一些卡口、以及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以及各种各样的样张的解读了啊。我们会一会儿看图说话，因为今天的样张呢极其之美，因为不能跟手机样张去进行直接对比啊，所以我们以后的样张都是这种，这个算什么？相机拍的啊，一会儿我们慢慢来分享啊。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就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数码单元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去解读就关于这个影像啊方面怎么升级的一些风潮内容了。我们的两位座上客依然是数码评论员黄浩以及我们的影像专家腾飞，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哎，各位可以来关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按钮进入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现场，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除此之外，您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锁定“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呢。那么现场除了有我们的一些照片之外呢，还会有真机的展示，以后 号我们会去展示一些相关的内容。那这样我们来继续聊聊看关于今天这个影像的话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啊最新鲜的一些个所谓微单相机都已经这么先进了，它怎么还没有 AI 呀？ 可能是因为你看现在这个相机的市场没有专门的厂商去给它定制处理器吧。 嗯， 因为之前可能你看光厂相机发的时候它用过骁龙的801， 嗯， 但那个时候其实好像820的手机都已经出来了，它可能只能拿到一批尾货。这个相机的量吧就是不算特别少，就是你肯定不能说靠拿尾货这种方法就能支撑一个、比如像佳能索尼这种大品牌的这种核心型号，但是 太大， 但如果我直接拿个660过来，我可能里边的大部分东西是没有用的。 嗯， 就是我可能里边需要它的 CPU， 需要它的 GPU， 但它里边它现在的这种手机处理器我们一直叫做 SOC 嘛，是整合功能嘛、我其他那些是没有用的。 那我塞个英特尔的进去行不行？我塞一个 NVIDIA 的行不行？ 其实它其实用的还是 ARM， 但这个 ARM 是定制的。 嗯、 而这个呢，以前是富士通，后来可能像几个厂商都会有自己的这种，就它自己的名字，但它可能内部我不管是谁的了，但它这东西还是定制性比较强。 嗯， 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就是说，可能像索尼的处理器，它的兼容性会好一点，或者它的通用性会强一点。 嗯， 我们可以做一些定制升级。像佳能的呢，可能就是我需要迭代升级，所以你可以看到索尼可能这个处理器一直叫X， 它这个方面的升级往往不多，我只能说我速度快了、但是我不会说我可能加了什么。而像佳能的处理器可能7、8这种变化你会听的会更多一点，它可能每一代升级会明确的比如说我加进去一个专用模块。当然这方面对于消费者也好，对于包括我们这种媒体人也好，它其实都是个黑盒子。 对， 因为相机这一块地方就跟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一个很封闭的盒子，它只需要给我输出一个结果。而像手机至少我黑盒子里边拆开以后可能里边看到是很多小黑盒子，对，是这样一个感觉。 哎，这个比喻倒挺形象的。那好，我们再慢慢看另外一个问题，既然黑盒子有我们无法破解哈、那您拍完照片您就不能马上把照片传给我吗？这东西怎么就那么费劲呢？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很早以前就会有这种带有 WiFi 的功能的相机、之前还逼着我们去买 WiFi 的 SIM 卡啊，这个不是 SIM 卡， SD 卡哈、那到现在了，怎么这个 WiFi 的传输功能，包括一些软件传输功能，还这么弱呀？ 嗯，可能因为大家，你像现在拿到这些手、这些相机都是日系厂商做的， 嗯， 而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日系在 APP 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公众的其他的方面的软件 APP 方面，其实都没有很好的产品。 嗯， 我们拿到的不光是，其实不说美国了，其实就说的是国内的 APP。我们现在主要用的 APP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国内的？ 嗯， 因为我们很少用这些海外公司，或者说我们用海外公司的最大的 APP 可能就是软件吧，就是系统，可能做大系统是美国的优势，做小软件是我们国内的优势。那可能像日本或者像一些欧洲厂商，他们就是精工细作，他可能在产品本身的雕琢上啊、硬件啊或者这种精度上，这方面是他的优势。所以 这 方面， 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我真一眼望去，真的目前为止真的没有一个是日系厂商的 APP 啊， 嗯， 真的是没有。所以那相机自带的 APP 肯定就是有点渣是吧？ 所以我们其实从内心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影像编辑，一个中国的影像编辑，我内心最期待的还是大疆能做一款更消费级的产品。其实大疆已经有可换镜头的这种自己标准的无人机了， 对， 而且我绝对可以称之为相机。我们一直开玩笑说这是个能飞的一个微单相机 APS-C 微单。我希望有一天他把这个，它的卡口应该是能放入全幅的， 哇！ 只是现在供应链可能不支持。其实之前传闻小米也想做，但是这个供应链确实是个很 大疆为什么只能做这些能飞的玩意儿和稳定器呢？对不对？就不能做点可持的这种手持的东西吗？ 真的很期待，就是因为大疆之前做过把可换镜头的 M43 的做成手持这种类似于稳定器的这种记录设备，但是一个是功耗啊，这个重量啊各方面的，我很期待大疆能在未来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大疆已经通过和海外品牌的合作，已经成功的走上了这个 国际舞台。 对，已经走上国际舞台，而且绝对是在相机厂商，就纯相机厂商这个牌桌上的。在早几年的时候，这个 哎，算是一个很就是很老的一个话题了。再早几年的时候，大疆最早做的实际上是一个只能挂 GoPro 的无人机。 嗯， 当时它跟 GoPro 分家的时候，就它不再为 GoPro 提供那个无人机的时候，其实海外的一些观点普遍是唱衰的，意思就是你离开了 GoPro 你怎么活？ 对。 那后来现在没想到大疆自己变成了一个影像厂商， 对， 发现 GoPro 没什么人用了哈。 当然新出的 GoPro 7也是最近新发布的产品，它也在防抖方面做了很大的强化。但这两年 GoPro 的其实这种好新闻少，坏新闻多。 因为我们觉得说 GoPro 那种产品有个问题是它不太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个东西，因为有其他很多的设备能来替代它。 而且现在深圳的另外一家公司 Insta360 也在昨天刚刚发布了它的这个万叉，是一个超强的防抖很牛逼的防抖很强的这种的一个全景运动相机。这件事情真的是挺给人震撼的。 对， 所以说你看啊，对于这样的一些挑战来讲呢，相机是不是未来也应该赶紧这个奋起直追一下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的就是未来电子产品无论是相机还是手机，其实手机大家已经看到了， 对 它的发展的最大的一个前景其实是在中国市场，是在中国厂商。那我希望就是通过中国厂商和日线上未来的合作吧，或者像大疆这种厂商的崛起，它能给我们这种影像环境带来一些不一样。 因为关键就是相机厂商你先活得一直很稳定，比如说我们要去买相机，就刚才讲的 CNR 三家厂，索尼其实本来已经算稍微出格一点了，我觉得索尼已经算比佳能和尼康 其实感觉 对 已经算细的 比较出格的厂商了、 啊、 就包括说你像拍视频，之前虽然最早是5D Mark II出来拍视频拍的多的，我记得当时，但后来其实索尼这出 身广播级产品 出身的原因哈，包括视频也是被出来，但是现在你看松下的那个机子拍视频是拍的非常的好的， 对， 就是希望有一些这种新鲜的血液能来打破它。但那天跟腾飞聊到一个事情，现在索尼反而成了一个领域里头的一个寡头了，就是那个全幅微单这件事情，那反而现在有需要像佳能的 EOS R 或者是像马来松那个阵营来打破索尼在全幅微单这个阵营的一个接近垄断地位吧，现在算是。 如果说是全画幅微单，那索尼肯定是垄断了，因为 就这一家现在， 因为你的实际现在在售产品在这一个月之前 就这 是九款索尼加一款莱卡，就哪怕从产品的大家都卖一样多的数量下，我还是90:10的，何况莱卡那个价格，其实大多数人是 不会考虑的。 嗯， 就你一定会买，你像我买的是 A7R 嘛， 嗯， 我们那个朋友方伟文他是买的 A7R3， 他先买了 R， 然后毕竟逢嘛， 对， 他 这么有 实力 啊， 对， 哦，那行，以后让他上节目时候，必须给我们要留下一些机器才行啊。对，那你看啊，我们既然提到这儿了，我们还得要眼见为实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准备了一套的相章，不是三套相章啊，样章啊，有富士的、尼康的和腾龙的，还有佳能的，四套。 对，顺便就可以去介绍一下它每个机子的特色怎么样。要不我们就先从咱们在演播厅的这里头的这一部 EOS R 开始吧。 好，佳能的 EOS R， 那样章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先看人像是不是啊？ 嗯， 这个人像方面， 因为这是佳能的最大的一个优势。 对对对， 佳能的人像， 拍人像是最就是被人们所最认可的部分了。 对， 先看第一张照片，这是拍一个近景。嗯，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嗯，包括佳能在内，其实大多数你看相机厂商的样片都选择欧美人像。 对。 但其实如果大家熟悉的话，会知道欧美人像表现力最好的不是佳能。你去欧美， 是尼康。 对，你去欧洲去拍的话，其实大部分人用的是尼康。而 因为尼康出图比较， 其实上是因为尼康的颜色中带了一点黄，而欧美人偏白。 哦。 就是这是一个中和，而本身我们亚洲人用佳能它拍的更白一些，一白遮百丑嘛、 嗯 啊、然后其实这个佳能在一些就是摄影师的就他用那些日系摄影师的这种照片的时候它是蛮日系的、 嗯、 这个 所以二次元里头是很爱用佳能的机器的、 啊、不是了，二次元现在最核心的其实上是索尼 是吧， 因为索尼在这方面有一个连体优势，就是索尼有索尼音乐， 对， 索尼音乐旗下有 Anyplace 这样的动漫公司、 啊、 它掌握着一大把这种动漫版权，它是可以做商业直接这个形象的这种使用的， 但是在偶像就是粉圈是要用佳能的，就是你要拿着佳能的、 哦、 包括那个就是白炮， 对， 去拍演唱会啊，拍什么偶像活动、 嗯、而且其实偶像活动他们很多粉丝之间是要互相买图的，而这种买图跟我们一般那种就是图片库不一样、 哦、 图片库是你看到图你挑哪张， 嗯， 粉丝站着买图就是我只有一包图，我在哪个机场拍的，我在哪个地方拍的， 这个图你要 买 就全拿全拿走，你看不到，我只能提前告诉你一张或者一个时间或者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如果发现不是佳能的就很难卖，除非这个照片，比如说这个照片哪怕我拿索尼 HR3 那边可能是个佳能的 6D2 啊、 嗯，如果只要我还能买得到佳能的图，很少有人会选择索尼。 索尼，所以看到它跟一个品牌的文化或者一个品牌背后的一些所传递出来的品牌背景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大家知道我现在其实是在做一些跟相机租赁有关的事情，不说品牌，我就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佳能的用户的女性用户是最高的，就从我们这边的、 啊、其实是很多粉丝在那儿租。 对，从我们这边看到的数据，就是可能比如说尼康索尼的女性用户男女用户比例是可能2837这种水平 啊， 佳能用户这边是46，就女性用户 明显很多， 明显 很多， 对， 而且佳能当时找的代言人就很合适，像鹿晗 啊， 对，佳能，对，佳能早先是用鹿晗，现在用的是谁？现在是佳能、 嗯、 有陈坤， 陈坤， 陈坤和 可能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很长时间的合作伙伴那个陈曼， 哦，陈曼，对、 嗯、 啊。 就是那原来老的几个成龙啊，那个莫文蔚，那 成龙还是品牌合作、 哦、品牌的， 这一直是品牌形象，但是这一两年好像很少见他去出镜了。 对， 来我们再看第二张样张吧，这样张呢是一个大景别啊，这三个光点是怎么回事？这三个光是 P 上去的吧？ 这个是尼康的，我记得应该好像是。 哎，看一下那个， 哦、 这个 USR，、 哦、这个是 USR， 它搭配它的一支特别强的这个画质镜头，哎呀，这个因为这镜头它太强了，我又差点。2870F2， 嗯， 那支镜头它虽然这张照片本身不是用最大光圈拍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有星芒，有 星 芒的话 应该 是小光圈， 但这支镜头的出现其实上又就是 而且是个 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 哎，这个星芒这个也太假了，可是。 但是这是因为你用手机拍照多，你觉得假？ 这看上去很像是美图秀秀 P 上去的呀，滤镜啊，什么东西啊，好像是。 嗯， 但是它这是真实的效果， 真实的 是吗？ 而且这张照片其实上并没有完全体现这个镜头最特别的地方。这个我们因为这个镜头其实还没有上市，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样片。当然我在发布会现场去试玩了一下，它我可以这么说，这支变焦镜头虽然很沉，虽然口径也很大，但是你带着这支变焦镜头出去，28355070，你这四支定焦你不用带了。 太扯了吧？对， 真的。很 实际，对，让我反映一下， 啊、 哪四支定焦不用带了？ 2835570，就它覆盖掉 四支定焦。 2835550是人像吗？相当于是 到70 是 吗？ 到70， 对， 70已经有是相当于中长焦了， 对， 中长焦了。 其实它这支镜头就非常适合佳能对应的用户是什么？影楼比较多，或者说这种商业摄影比较多， 婚纱照， 我不用去折腾这个镜头了，而且我搭配佳能之前出的一款可以自动摇头的灯，它有款灯叫 AI， 但它最后解释那叫 Auto 这个智能，就是我们那个 AI 是智能的意思嘛？ 哦 ，Intelligence， 哦 ，Auto Intelligence， 对对对，它那个就是我一机一镜出门，我可以不用去换，而且灯是它可以根据现场环境，它自动调整那个它的反射角度。以前很多说用户说我不太好切换，或者我不好找一些人 这都是商用黑科技感觉是哈， 因为这其实就是佳能最核心的用户群，影楼和这种商业摄影师的用户真的是佳能最核心的用户群。 说实话，其实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看到很多人在拍手机啊这些个实物照片啊，然后突然发现看到黄浩拍的，然后拍发现拍了看李二拍的哈、发现拿这个相机拍的效果真的还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 所以不得不相信相机还是厉害的，所以我开始种草相机了。 可以，你可以看阿卓拍的。阿卓用了有颗头，我 不敢提阿卓那个。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也是应该是 EOSR 用的那颗头，是那个 50 1.2， 对，1.2光圈大到1.2 的。 哦，那个出来的效果，因为我记得是他有一组拍人像的那个整个的景深质感，那真的是就是那个画什么来着？叫做内 焦内那个刀。刀锐奶化， 对奶化，对对对对，就有那种质感的感觉。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强调，就是相机这个东西是机身加镜头的一个整体。 嗯， 我们很多时候经常说机身很重要，但是 镜头非常重要， 机身可能更重要。佳能的最大优势，它其实是它的这个整体性。 对， 就是如果单看机身，真的佳能不如索尼，不如松下，不如这些厂商，感觉特别激进，或者特别的这种黑科技感觉特别强。 没错， 可能激进不合适，就黑科技这个词最合适，就比如说这种科技感那么强。但是佳能它这个光学方面延续是很好的，其实这也是一个相机厂商的一个传统。 对， 佳能、尼康都是靠光学发家的，那个年代还没有数码。 对， 而索尼呢，它没出过胶片相机，松下没出过胶片相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以 CMOS 或者以感光元件 CCD 去起家的，它就会在数码，会在机身。会在这些性能功能这角度做的玩的更多一些，而佳能最大这回这个优势，他说的一个2870F2，一个50 1.2，甚至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不管你这台机器，你哪怕你有再多的不满意、不知足或者是怎么等都好，为了这两只镜头， 这个机器是可以买的， 对，可以买。 经常我们在就是在很多时候推荐大家说，说说你不知道什么买的话，你也有了很多的需求的话，你去买佳能跟尼康的可能比较保险， 嗯， 因为你会碰到很多镜头可以用。索尼当时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索尼的镜头就是如果是买全副微单的话，索尼那个镜头就是贵，那同价位真的是比佳能和尼康的贵多了。 到了第五年的时候 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相机厂商之间有一些君子协议 啊， 这个打引号的君子协议。到第五年的时候，索尼的镜头因为通过像适马、腾龙的补充，一下子丰富起来，而且便宜了。而这个时候，索尼可能它也可以把它的这个 CMOS 输出给其他厂商了。像不说佳能，佳能是自己的，尼康、松下。嗯，尽管现在没有任何厂商就是官方的承认说我用的就是索尼的，但是基本上 都是要用的，就是 他们是应该用的是以索尼系的这种 CMOS。索尼如果我觉得我的竞争力还不够，就是抵抗外敌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 CMOS 攥住了， 嗯， 或者我定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跟三星当时供应屏幕是 一样 的 嘛，对不 对？ 对， 三星当时屏幕也是这么干的。 但是其实上就是这方面吧，我只能说，可能因为我一些朋友在日系厂商工作， 嗯， 包括在索尼的这个 CMOS 相关研发部门，他们还是蛮这种君子的。就是至少他外卖的这部分的人和你内部的人可能沟通上是有一些隔阂的， 一个是外卖的，一个是堂食的，怎么会一样呢？品质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索尼的那个相机的手机的那个 CMOS 上更明显，因为我们经常会抱怨说，你索尼的 CMOS 给 OPPO、给 VIVO 用。 包括给华为， 给华为用 好， 比你索尼自己的手机拍照好多了。 对呀， 你干嘛呢？ 对。 但是因为索尼移动跟索尼的半导体又是不同的部门嘛，他们也是属于不同的部门之间，终端跟它的供应链不一样。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索尼自己做相机的人可能不知道，比如说尼康或者比如松下买走了，假设是买走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证实的，我只能说猜。假设 A 厂商从我这买了 CMOS， 索尼的相机人员可能不知道，但是那边的厂商呢，他是知道的，索尼能给你做 CMOS， 至少他有这个做 CMOS 的技术。 对， 他对，啊，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厂商在做针对性的这种研发的时候，其实他们往往可能比索尼自己的相机部门更有优势， 哦， 因为我针对性更强。 嗯， 我可以逐个击破的。 那其实从现在说，有那种所谓的外卖版和自用版，因为手机 CMOS 有， 如果你的付出的成本足够高，是可以定制的。 定制的。 当然，这样的话也产生了一个我们所谓的那种 PY 交易的这种可能性， 嗯， 就是你会发现。索尼主推的一个卡叫 XQD 卡，比较贵的代替 CF 的这种卡片， 嗯， 就是比较贵。索尼现在没有一款相机用这个卡， 以前不是还有什么 MMC 卡这种鬼东西， 对， 对不 对？ 索尼没有一款相机用，就至少相机领域没有一款相机用这个 XQD 卡。 嗯， 尼康从第四时候开始，单卡第四、第五双卡版、第五版 全 850， 它支持这种卡 单 XQD。最新的尼康的 Z7、Z6、只有一个 XQD， 就是你不能用 SD 卡，而且 SD 卡没有卡套转 XQD。然后 但是这个标准是索尼出的， 索尼参与的，就是索尼， 哦， 而且市面上现在你能买得到的卡只有索尼的， 索尼在出， 对， 太奇怪了。 然后松下的 机 器也是 XQD， 啊，这个太奇怪了， 太奇怪，无法懂。 然后你会发现，佳能就没有用这个卡， 哦， 佳能用的是另外一个品牌的，另外一个系列的 卡， 那个卡得到了类似于像哈苏这种品牌的使用，这是阵营， 大家也是分就要站队 阵营嘛， 像当年的蓝光和那个所谓的 HD DVD 啊，哦，对。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很有意思啊，解读了一些我们世人不知道的秘密，而且我们也参不透的这些小秘密。 对， 说掰开揉碎了以后，发现依然不懂，这个很厉害，这个事情就好像我们在国外点菜一样，菜单拿来一看都是字儿，已然不懂了哈。好，挨个查，查完了以后发现每个词我都认识，但我依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菜。上来了以后发现 我每个字 我 都认识，但是组合起来我就不认识了。 就不认识啊！打上来菜以后发现还是不知道我点什么东西，这就是神奇之所在啊，很有意思。我们继续来看照片哈，啊，样张挺多的，看第三张这夜景。这个夜景是也是 USR Pod 的样张，一个大桥，嗯，这个夜景。 其实我只是关心说，现在的这个相机，包括这种全幅的微单产品，在高就是它如果要易造的话，或者是解决宽容度问题， 嗯， 因为夜景其实很考虑两个，就是易造和宽容度的问题，它解决现在解决的怎么样了？ 嗯，都有多帧降噪， 都有多帧。 对，但是相机领域对于那种就是涂抹感，它的这种就是用户角度的。这种对于涂抹感的接受度，它的那个阈值更低， 啊， 所以相机领域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就是涂抹，大家就往往就接受了。对，相机可能 它宁愿保留一点噪点，但是也不可能像手机啊。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就是对相机来说，由于它的使用用户偏这种认知水平吧，它领域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嗯， 所以相机领域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更在意。就是哪怕我噪点高，我需要必须用三脚架。 嗯， 而且的话，相机用户他会真的会把像照片放大看，而手机用户很多时候他不太会放大。 手机讲究的是质感，就是其实你看很多的时候那种就手机那种所谓的用手持防抖出来，其实你要看细节，其实没有细节可言了。 嗯。 但是你把它放到朋友圈，因为朋友圈会被压缩。 最重要的是我先拍到了。 对，拍到光感官色彩是很好的。 嗯。 但是它经不起细看，我觉得是场景的问题。嗯、其实小杨调出刚才那张图书馆那张照片，因为我们看直播，包括进那个咱们直播系统，其实是被压缩过了。那张原图我仔细看了，那原图的细节和。我觉得这张照片宽容度非常的好，就是原图的宽容度。 其实像这种图书馆照片，还是当年尼康D800E最震撼。 D800， 就是你可以局部放大，甚至能看得清那个书上的那个字。 字是什么书目能看得到？ 这叫什么书籍上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书名。 哇！ 所以像这种照片，真的就是系统化。所以现在像。比如像手机镜头，我们更要求的是光圈大、拍照。但是像畸变、暗角啊，什么这种分辨率什么东西，我们其实对它要求很低。 要求 对的，因为毕竟它的初衷不一样。 对 对， 我们可以让片稍微 先拍到再拍好，对， 因为我们后头可能产品会有点多。 就是进阶版的一个想法了哈。 对， 来去看一看运动场景当中的效果，也是 USR。 对，后面那张其实也蛮。 这张吗？这张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一个小哥、嗯、啊。 因为现在可能对这种动态性的拍摄应该还是、嗯、我觉得应该是相机要突出的地方， 对， 因为手机它这方面其实还落后一点， 因为手机它的那个传感器小，所以说它如果要实现的话它得用很高的 ISO， 那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要降噪， 而且 结果一降噪、 对，而且 PDAF 这块可能它也没有相机用的其实技术这么好，相机在追焦算法这方面其实也积累了很多， 对 对， 这是下一个手机厂商超越 追焦这些， 如果这方面再加强，手机厂商再加强，那相机厂商压力更大了， 对 对，但是相信手机厂商一定会加强的， 是的， 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下一张照片更好看了，这东西是银河怎么来的？这个拍的这不是合成的吗？请问门前这些树、这个树是什么东西？ 它没有光， 是 就是树本身没有光， 没有光。 对， 这个得用对账的吧？还是说、 不用，就是可以单张，可以单张， 单张就可以是吗？ 对，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堆张的，堆栈的话，后面一般往往是星空 哦，星轨啊， 对，星空这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长报下来的， 那这个 ISO 会很高哎。 我印象中是12800。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星空的难度远高于星轨。 星轨，因为星轨其实手机都能拍星轨，还拍得还不错， 就是啊、 对不对？你想想看。因为堆栈其实能做到多帧和堆栈能做到很好的一个部分， 但这 张、就是、真 的 是 说的就是2870这支镜头它的光圈真的很大、嗯、而过去我们很少听说拿2470这支镜头去拍星空的，2.8和4.2 对 真的还是有差距， 这张真吓到我们了，真是感觉到嗯， 因为你如果告诉我这是单张一下子就出来的话，那这个这真的很吓人，而且说实话就是我因为这张图过来的时候没有特别大哈，所以我看不到它的，但是就这么看的话细节的表现上是非常好的、 嗯、 不会让你告诉我 ISO 12800，那 好像是 对对，你要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相机拍出来应该是有很多那种、 反正应该是6400或者12800这种水平， 它的曝光时间大概有多长？ 应该是卡在30秒上，这点大家要知道一下，就是如果我拍的时间更长了，其实这张照片你放大看是有点模糊的那个星 空、 嗯、它会有脱轨的感觉， 就脱轨了、嗯、 对，其实在星空这个拍摄中我们以前有个400法则或者600法则，就是你的快门时间其实上不会用到闭门，就是因为你的视角越长、 哦、 就是往2835这个方向收的时候你的曝光时间就要越短、 嗯、 否则的话那个移动就会很明显、 嗯、对， 像索尼也是这段时间刚出了一款新镜头241.4，它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星空镜头，因为它的焦距只有24，而我们一般说星空希望它的是18甚至是14、 啊、 但是这个24.4它就把它那个汇差修正的特别好，让你看那个星点就一个点就是一个点， 嗯， 而不是说一个点变成一个像彗星的那种一个线 小线、 嗯、 哎对，所以这样的照片手机能行吗？哈哈， 这个不行， 不行， 这个真不行， 这个真不行。 你看相机，你看手机，说我们能，我们 也不行， 当然不行、 啊。 就是我们能拍星轨、 嗯， 因为刚才的确是拍星轨反而更简单。 对啊， 但是拍这种单帧的星空， 你 感觉这么亮， 到仪了。 对， 嗯，哎呀，这不得不说，还得想要入个相机是吧？ 所以挑了这些样片，就是为了让大家说的话，你 赶紧种草， 看出差， 就是跟手机有什么差异？ 太日常的照片就已经看出 差异，而 且这差别太大了。 而且说句实话，其实因为说实话，就是基层，我们叫基层需求上头，这些东西，你就是拍个游客照，其实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你发到微博朋友圈，所以逼着相机厂商，他要在手机不能够实现的部分上去做得更好。上面这个部分 对，要做这种越级式的啊，超人那一大块的东西。 对， 那所以你看有这样的照片呢，告诉我们了，说哦，那我们是可以选择这个佳能的 EOS R 啊。 那其他产品呢，我们可以来继续来看其他样张、嗯、 我觉得可以先介绍一下马上出厂的两个产品，一个是尼康的 Z7、 嗯、 一个是富士的 X-T3、嗯、两个产品， 嗯， 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尼康 Z7 是尼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第850的一个全画幅版本，它的像素也是直接达到了这个4500万这样一个水平。 今天很流行就是高像素，对， 但其实上就是 Z7 是它全画幅的一个开端破冰、 哦、 嗯，大家更期待的是它在后面款 Z6，因为那款机器的价格更主流。 我说为什么型号反而最小了？ 因为 Z7 是卖到了现在应该是23000多， 23000， 而 Z6 预期的是在15000左右， 那就要跟索尼的那堆 A73 会直接 对打了。对 对， 好，那富士的 X-T3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非全幅相机。 嗯， 那在这个时代，其实上就是全画幅以上是大家强调画质的， 画质， 而非全幅你就一定要拼速度， 哦， 就一定要有特别快的速度。富士这个机做到了30张，每秒30张，关键它不是说那种守株待兔式的拍摄， 嗯， 它是连续追焦。 哦，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这么说，就是它用这个它像素会有一点裁剪，就是不到2000万，1000多万的水平， 嗯， 它30张的这种每秒30张的速度，它拍了一个很短时间的可能一个5K 的这种电影。 哇， 5K 6K 级别的电影。 能理解了， 这个 就是 很难想象， 但是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 就是你把这30张拼起来，它是一个5K 的一个影片，因为每秒30张嘛，每秒30帧嘛，拼起来它是这么一个速度， 它是大概不到2000万的水平， 对，那成像其实也很高了。 这个其实就是你以前有些我拍不了的东西，或者说不容易拍的东西，比如说啊，在以前发网球的时候，那个网球刚好比如落在你挡在你的眼睛上，或者这样，你要在胶片时代，你要去抓这个事情，全凭运气。一场的发球机会就这么多， 对， 而现在用相机去拍，就是高速连拍相机去拍， 我可以拍 N 张，然后选中间正好达到球上那一张， 对， 这样， 对，哇，这用处更多了，就是说啊。来吧，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会一会儿再跟朋友们扩展更多的可能性跟更多的用途，来关注我们关于数字影像方面的问题，一会儿我们慢慢分享。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当中最后的一个时段，潮流梦工厂是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每周五的晚上我们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段落哈。那也用一些全新的数码姿态去迎接这样的一个周末。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是值得一去品鉴的数码单反像微单相机的产品 USR 它的样张。那么下面一台来继续看。 我现在打断一下，我这必须要说一件事情，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的普通消费者依然有的印象，单反不如微单， 微单不如单反， 微单不如单反。现在依旧有非常多的，他们就是觉得单反更大， 大个儿， 所以看上去更专业。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少数，很多的普通消费者，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比如说婚庆的很多的，你敢拿一个微单去，你不专业。 嗯， 真的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说是拍，就是婚庆上接活 啊、 我还是建议你先用单反。 单反， 如果你是陈可辛，你用什么都无所谓。 对， 就是这个， 人家用 iPhone 都可以嘛。 对，就是你不能。就是你没办法再去那么好的教育消费者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说，如果你自己用相机的话，其实这些微单产品的成像素质、画质、摄像头，包括说不会比。 而且现在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出全画幅单反的厂商，佳能、尼康、索尼已经这个全画幅单反已经不产了，基本上 啊、 那么还有一家是谁？宾得。你的选择是三个，而马上你现在面对的全画幅微单的选择是谁？佳能、尼康、索尼、莱卡、松下，而且马上可能适马也要出， 对， 是可能面对是六家以上的这样一个选择， 余地更大。 而且，佳能应该会把单反这条线继续坚持，并且做的就是维护。而从尼康现在公布的这个未来我们叫做镜头路线图，就是 Z7，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样张的，咱们可以看着样张来说吧，就是 Z7的这个镜头路线图来说，尼康很有可能未来就是把 单反 做轻。就是维护 轻量化， 或者说我未来的比例，可能我未来出新产品的时候是以前可能是八个单反两个微单， 啊、 未来是正好反一个，因为它的 Z7的这个镜头后面的路线图，在明年它就做到大三元，就特别快。 哎，等一下我要讲一下，就是他们现在比如说包括佳能也好，包括是尼康也好，它的这个全幅的微单产品，它的卡口跟原来的卡口是 都不一样 了， 对，因为你机身要想做薄就不能完全做到兼容，但从对老镜头的兼容性来说，佳能做的比尼康好，就佳能加一个转接环， 就 什么镜头几乎都能用。而且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秀出肌肉嘛，就佳能也做了501.2和287F2这两个镜头，在过去做单反的那种结构去做还真不好做 哦。 而尼康这方面它的公布的这个感觉让人觉得一下子就是 我换了个新产品线， 索尼用了3年时间证明微单可以做到专业 啊， 然后用了2年时间把微单的专业镜头做出来了，尼康说好，既然你做出来了，我明年就做到你这个水平，就挺吓人的、 就他现在完全重新开了一条线，然后马上 对，而且会他可能压力很大的一些东西，就是好多年不更新的东西就全放在新产品上， 所以索尼现在面临的是新压力咯。 对， 索尼是这块里头的现在的已经是老代表了，因为他最早做，他做了一个市场的新品类的开拓 者， 对 对，这方面就是佳能做全画幅单反比尼康早了5年，所以到今天我们都会发现全画幅单反这条产品线上，尼康没有争过佳能，即使在最好的08年， 对， 也只是50-50打平的水平，就是专业市场的50-50，还不是 民用市场， 大众市场的。索尼的全画幅微单也早5年。如果佳能尼康没有镜头方面的这种发力和大幅度的这种追击的话，真的5年时间对于相机厂商这种领域来说已经是个很巨大的优势。 它不是手机，手机有时候1年你就看那厂商倒下去了。 我从小米比如换到 vivo， 我注册个什么腾讯的这种手机这种管理工具，我可以把东西导过去， 全部导过去换机助手。 我做了我用了3年索尼，我就好几只镜头。 那要换，那就是5-6万的事情，真的不是5-6万，哇，镜头去 上回咱们拿过来， 所以可以去看 叫索10万， 好的， 对，索10万，所以可以，对，所以才会有像是爱回收啊、闲鱼啊这样的东西出现嘛，对不对？ 好便宜啊， 所以不如有时候镜头不如租吧。 对，有时候还得是干嘛自己买啊？刚刚我们来之前，导播老师还在问我说：“哎呀，我们这个相机这么多，这么新品。”买不起啊，谁让你买啊，租就好了嘛，对不对？现在连无人机也可以租， GoPro 也可以租，手机未来也可以租， 镜头也可以租， 镜头可以租啊，没问题，配件都可以租，像什么背带、支架啊、挂架、 导轨， 对， 而且 脚架都可以租啊。 说你知道那个锯和路由器吗？那个东西挺贵的 啊， 我们未来也可能会上 哦。 好，来，我们说回来啊，收样张啊，看看 尼康 的样张 啊， 咱看哪几张呢？ 可以先，我觉得可以快速的过每张，可以 行 就做一些简单的。 看看这个非常好看，这个绿油油的一个草地啊，不，这是人家农田啊，农田。再来看一下这张，非常美丽。 哦、这张是人像， 亚洲人啊，亚洲人脸哦， 哦，这张它哦，它应该放的是一个那种就是体验型的照片，这个我们可以过得快一点。 嗯， 哎， 嗯， 这些是欧美系的。 其实这些也发现，就尼康自己可能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 嗯， 他也会在这宣传上做一些倾向。对， 他自己 可能其实也这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佳能觉得我在欧美市场的人像差一些，所以我的样片可能会多放一些 欧美的。对 对对， 来来来，看看这不就是涓涓流水吗？对不对？嗯， 但这张我注意一下，这张我没有写，因为给我图的时候上面有标那个东西。这张的，我记得是那个光圈是很小的，这张光圈开得非常小， 所以它才有这种丁达尔现象的这种像我们叫圣光。 对， 嗯，来继续来看啊，下面这张威尼斯水城。 其实这种旅行照片，任何一个品牌都会强调。它即使很高端的机器，它其实都会强调一些这样的照片。 但就像这样的照片，手机也能拍，说实话。 嗯，所以这时候其实需要我们在电脑上看这种全尺寸的图。 手机解决的其实还有个问题，手机的焦段还是一个问题啊，手机的焦段现在还是个问题。嗯，所以昨天那个三星发了一个四摄那个手机，就是它。A9 对 A9 的2018版，它就是通过四个摄像头解决了，它有一个镜头来做背景虚化，然后一个镜头来做广角，一个镜头来做两倍。因为手机的以前都最大问题是说我不能整这么大一个镜头在那上头，它就是现在通过不同的镜头的焦段。那如果在这个焦段之外的怎么办呢？通过合成。 嗯， 它先解决的是能拍到再说。嗯，但是你要说它合成出来的素质好，那肯定没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光学的。嗯，这个东西没法解决的。 看这张，这高铁， 这个照片我们还真是研究过，这张照片到底怎么拍的 、啊， 对，因为 高铁是实的。 对， 结果旁边周围的树啊， 无人机还 是 个直升机上拍的。 嗯，就是看 这是 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实际。 我觉得像是个直升机上拍的。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也可以体现出这个产品很轻便嘛，就比如你拿一个大疆 RM 那种， 就带起来飞的走， 来飞。对 对 对， 很有意思，很妙啊，这个作品。 其实，但是这张的话其实很强调对焦和 对，对，它还是会强调就是你连续锁焦的或者在一个过程中它会比较实。 所以 Z 七的对焦性能， 嗯，它的覆盖范围其实上比 A7R3 要好，但是现在搭配的镜头来说，可能没有像索尼这么完善。就索尼至少我有一堆镜头可以去完成拍摄了，而尼康现在就是它原生卡口能买到的镜头只有两款。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少， 就是相对有 相机真的不光是发一个 机身，所以就比起刚才我们讲的 EOS R 的话，Z 七的整个镜头群的搭配相对的要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反复提到一个品牌，可能大家就是对于咱们广播观众可能会有点陌生，叫适马。 哦，适马镜头我这有。 对，适马实际上是就是日本我们叫做专业的三大镜头厂之一 啊。 嗯， 它的历史虽然不是最早的，甚至说可以说历史最年轻的，但它的产品在最近几年其实上是最让人吸引人的，或者说最给人家 性价比很高。 而且对适马的镜头其实真的不贵， 然后那个产品的这个范围很广泛， 真的也不便宜，但它的规格真的很厉害。 对，就是 在它那个规格下。 你像它 M43有颗头，我是买了一颗，就是30F1.4的那一颗 啊。对 M43 的那个头，其实就是拍的，因为真的不贵，不到2000。然后 说起来的话， 拍的还蛮好的。 他刚刚说那只镜头在适马里叫 C 或叫时尚系。 哦 ，C 对 C。 嗯，刚才我提到了其实一个命名问题。 嗯， 我们很多产品的命名我们听着可能很晕，比如像尼康 Z6 Z7，它下一款叫 Z8，那 Z8到底是应该是算 Z6 的升级，比如说叫 Z8，还是 Z6 的升级，还是 Z7 的升级，你可能会比较晕。它 Z6 Z7 是两个同时， 它应该是就是 Z8 是 Z7 Plus 还是 Z6 还是 Z6 是 Z6 Plus， 哎， 还是 Z6 是 Z7 Z7 Lite？ 对，这种感觉很晕。 就 Z7R， 你其实像松下就叫的是 S1 S1R， 就这种命名也是由索尼它定出的， 索尼定出来的。 我 A7RS 还有那个 Mark Two 啊，那个不是大家都爱叫吗？ 对呀， 啊，就什么什么 Mark Two， 对啊， 哎， Mark 三 Mark 四。 那适马也干了一件事情，就它从2012年的时候把它的产品线重新归类了一下。 嗯 ，C 就是轻便的，性价比比较高的。 嗯 ，A 呢，这个 Art 呢就是艺术唯美，那意思我觉得大光圈高画质。 哦， 这个也是大家最推崇的一个系列。 嗯， 其实一般我们在相机领域说黑科技厂，大家能想到三个， 嗯， 索尼大疆是吗？就它的产品给人感觉就是，哎，这规格好厉害啊，以前都没人做到，或者这样 他们也做到了。 对啊，一会儿我马上给大家看一款产品就是这样。但另外还有个系列叫 S， 嗯， 就是 Sport 运动系列。我一听就明白， 强调追焦和快速的。 对，我一听这个东西就是干嘛用的。 嗯， 那么适马这几年其实它一方面做产品就是给人感觉很给力，很有新鲜感，另一方面它积极的它其实去做机身了。 哦，适马的 腾龙和图力都没有去做相机。 适马有一个机器，我觉得我印象里有过，是一个很细长的那个 独特设计的一个， 对对，那个机子， 对。 那不是细长吗？那个是艾普泰克往一拍嘛？ 不，它很像，但它是细长细长的。然后它的镜头在这边，好像不是特别贵。我看到还有人买， 对，四五千， 对， 后来 它 Q 打头的那个， 对 DPQ 啊 DPQ DPQ。 但这个适马其实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那个社长，就适马公司虽然不大，但他们的社长因为是发明家，所以在日本的地位其实很高。而他这个小社长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家族沿袭，他在这个公司里的地位也很高，他可以就是不像一些上市公司一样，为了利润或者为了业绩好看必须去做成什么样的，他可能真的会说，哎，你这个工程师的这个想法很好，那咱们就去做。所以他做出了很多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产品， 嗯， 比如 拿起来一台， 哇，这个是 我们一般看到这种镜头第一反应是什么？ 佳能。 它 不是、 啊、 它一定是一个类似于赛场上用的那种 大炮嘛， 只能拍。它其实虽然还是个运动镜头，但它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是它是十倍变焦。而一般我们看到这种镜头的时候、 啊、 第一反应是它的变焦不会多， 起码是40倍，或者是 不，它是就是给人感觉，可能第一感觉是它是一个150到600，它是一个4倍变焦，它焦距很长。而我们一般提到十倍变焦的时候，都一般反应是旅游镜头，我们会像狗头 啊， 我们说狗头 就挂机头， 就是不太好的那种镜头。 对对对， 而它实际上是在这种高画质、大变焦，还有一种专业品域，它把它做到一起。大家看，这是收起来的时候，我把它 如果打开的话， 打开呢，不。 就转得很长，而这个镜头你可以想象的就是，我这一支镜头是60到600， 对， 覆 盖60到600毫米，就是600毫米，你拍个月亮其实都是已经比较够用了。那60毫米其实让我很近，因为我们另外的镜头就是2470， 对， 那我假如我手上里还有这镜头是2470，或者还有这镜头是 1835， 它两个镜头会 1635， 我其实出门的时候是省了一支镜头。虽然这支镜头也不轻，但是比如说我拍动物，你会发现有人撞过来的，或者拍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镜头缩不回来。你一般镜头，比如100到400，我最长是100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还觉得还太长。但这个东西已经传过来了， 对， 就是失去了跟它的一段的这个拍摄机会。那其实这支镜头它的机动性，对于一类人来说，它可能这类人不大众，但这一类人就很足够， 足够。 但它的样片，今天很抱歉没有给大家屏幕来这个样片，它其实拍的是火车，就是我可以这火车过来了。这火车有些火车爱好者，他会在一个很美的地方等很久， 对， 来一班，因为它是一个按班次的嘛，来这辆车立刻拍张全景， 还能够再捕捉一张， 然后再变焦过去拍一张它的一个特写。 对， 而这种事情如果你要过去的话，你可能就得要不带两台机拍完了，咵换一台，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对， 或者就拿一个画质很差的镜头拧一下，但那个长焦端往往就不好了。 对， 或者你就再等一班。但是等一班次，就像 这个时间成本太高了。 听袁惟仁弹吉他，3小时再弹一遍。 所以这个头，我如果是这么讲的话，其实如果是对专业，或者说你可能再配个1635那样的头就够了。 对， 它两个都能，因为1635已经是传统，就是意义上的一个广角头了，其实是。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其实过去老说啊，我一个什么1635，一个7200，中间可以不要镜头了，这样，其实你真正用的时候发现7060这个焦距还是挺常用的。 嗯， 其实50最常用嘛，5055人像头那个是非常， 它这 很多人挂头就挂机头， 就 挂一个， 就 是50或者551.8那种头。 它这镜头的上一代是50到500，这一代往前挪了一点， 挪了一点。 哦， 而且这镜头是佳能卡口的， 嗯， 然后呢，我要体现一下佳能 EOS R 这个机器强大的兼容性，就是 直接挂上去， 这镜头是也是刚出的 啊， 他也不知道，就他之前这个镜头肯定他不用去考虑的情况下， 嗯， 我用一个转接环就挂上去了， 挂上去了， 看起来感觉 完美，对吧？ 感觉像是我给了一个镜头配了一个能拍照的后盖一样，但是这个体验还是其实 能拍照的 后 盖。所以这个头呢，在咱们直播间里面拍的话，应该什么拍不到吧？这 还行吧，因为我如果我是一个150的镜头，可能就拍不到你现在一个半身像了。 对呀， 但是我现在可以拧到80或者拧到这样，我 还能够收回来。 对，我还可以给你拍一个就是小行的工作型 工作照， 对， 效果如何？ 哎，这个还是很， 而且这镜头的画质还是蛮好的。 对， 它这个体积，它并没有完全为了便携性而牺牲画质。 这一点是我们选择适马的理由之一。 它提供一些原厂没有的规格，或者在原厂规格有的情况下提供比较好的性价比。 嗯， 而且适马其实真的还做了很多原厂没有的。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为适马、腾龙啊这样的品牌给它证明，以前在这个五棵松啊，对吧？都说要原厂的和副厂的， 对 吧？适马腾龙归为叫做所谓叫 副厂， 听上去很难听。 一个叫做专业镜头厂， 哎， 适马呢又是一个很独特的厂商。你像腾龙、图力叫专业镜头厂， 适马呢，我还跟莱卡松下去搞了机身， 而且 对 未来很快还要出全画幅，而且它的机身因为它很也很独特，还有一部分很热衷的用户， 嗯， 那未来它的机身如果也能接上莱卡镜头，接上松下镜头，相信这是又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所以还是比较高兴看到马来松这个联盟的出现的。 马来松啊，真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近景当中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整个的这个直径啊，哎。 105毫米，就是瞧那个 UV 这个地方嘛。如果大家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买 UV 买67的、77的，这是105。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就是下面的一些样张了哈。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提到的 富士 的， 就强调就是它不是，它是富士是 M3 APS-C、 嗯。然后呢，强调速度。 对， 嗯嗯。来看一下第一张， 其实富士 在沙丘当中，哎呦，这细节满满的。 对， 嗯嗯，非常好，效果我感觉这个。 拍这张照片的老师我还认识，就在那个广渠门那边住。 哦，这个沙丘是在， 具体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对对对，那他天天看他的微博朋友圈，是天天在外面， 也是幸福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富士还没有体现，就他另外把他那个叉 T 三的样片， 嗯， 就他没有配叉 T 三，是另外有一只新发布的镜头，200毫米 f/2，放到了 200 f/2。 它的另外的那么一个就是镜头的那样的一个里边去用， 200 f/2，那景深其实还蛮， 对，其实也是一个很运动的镜头， 对， 就是我们从一般来说就是赛场的一种标头， 对， 嗯， 因为你想又是一个就是大光圈的头， 那个也是105毫米， 对，然后又还是一个重，本来焦距长本来就能有那个前景深那个效果， 那镜头卖38000， 哇， 今天下午刚刚在798公布了售价37900。 来看这张啊，运动场景下 啊，这个 给人极大的一种生动感， 这个摄影师我也认识，嗯，就是他拍冲浪去，嗯，他也是一个就是拍过很多很好看的这个照片。 这个防水没有问题哈， 啊，得套防水壳了。 他应该是在岸边用长焦镜头去拍的， 对过去的是吗？ 哦， 我说那防水壳机身可以，镜头怎么？ 对啊，就是潜水的时候那个镜头前端其实是有长度的， 对啊， 不能特别长。 对啊， 对 啊，对啊，嗯。所以大家， 但是富士的相机确实具备我们所谓的四防能力，防水，防尘，抗一些摔和防冻， 嗯。所以你看像这样的照片的话，你在岸边能够推得过去， 也需要一支很长的镜头。 对呀， 对， 啊。哎，富士是个蛮奇怪的厂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是一直用富士，但是感觉一直以来富士是以设计，它的设计很， 富士最强调的两件事情是颜值和它的色彩。 色彩。 对。而富士加上另外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它会出比如 XT3 它会说这是媲美全幅的相机，它新出的一个 GFX 叫做超，哦，就叫超级全画幅相机， 那是个中画幅， 对，但它就是没有全画幅， 哦， 就是这个相机它有，哦， 又是一个很不懂的事情，对吧？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会对中画幅的有感觉，因为觉得说中画幅不如全画幅，但就是这很多就是初次接触到中画幅那三个字的朋友来说，但是中画幅其实是比全画幅还要大的， 因为我们说的全画幅是叫135全画幅，中画幅其实叫120。 对， 然后呢，所以他这次就搞了，就刚刚发布会上提的那个事情，他叫超级全画幅，其实就比全画幅更大。 其实你知道吗，我吗？你在摄像行业，在摄像机里边有个产品叫 Super35 啊，对 Super35， 感觉叫做。那个也叫 Super35，我们的全画幅叫35，我们全画幅第一感觉叫 Super35 比35大，实际上 Super35是 APS-C 裁掉两头， 裁两边啊 ，APS-C 的16:9， 这 就是相机领域的 小心啊，很快你撞到它了，对， 这就是相机领域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包括液晶屏的像素为什么要乘三。 哦，是因为那个，就是， 它是在算的是次像素， 次像素， 对，这就是相机和手机，嗯，或者和其他所有领域。 就跟上次讲到的，关于那个手机现在有个传感器是4000万像素还是1000万像素， 嗯， 就是那个华为用的那一颗头一样的，嗯，因为它会用一个这种所谓的就是，这个， 合成方法，对， 对，它的像素排布的方式不一样。 嗯嗯， 那你怎么说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你就只能。看什么样的品类产品，看怎么理解吧。 我觉得就是不看规格，看疗效吧。 看疗效， 看疗效是最好的。 不要再看指标了啊！ 对， 再来看这张，嗯，这是一个黑白的一张图片。 嗯，因为富士很强调它的所谓质感和它的那种胶片模拟，毕竟还做过胶片，目前还， 哦，富士胶片 还有 富几千，你能记得起来几个胶片厂？ 乐凯， 乐凯算了，乐凯算。 对， 乐凯现在还在做胶片， 在医疗领域还是有的， 嗯，对， 还有 柯达， 然后富士，柯达， 嗯， 柯达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贴牌公司了，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柯达不是讯飞嘛，对不对？ 对对，好冷。然后就是富士，富士还算在影像领域很活跃的。奥林巴斯在干嘛最近？ 你像松下，大家如果很了解的话，松下奥利巴斯一直是一个联盟。 对， 这个联盟里其实也有莱卡和适马，但这个领域其实领头的是奥林巴斯。 奥林巴斯， 松下 最近松下 突然间去做了全化服， 而且松下最近有 奥林巴斯还在做医疗吧？应该是， 他奥林巴斯是有医疗大头，但是。相机领域是没有听说， 大家开玩笑的说法就是奥林巴斯数着数着钱发现他自己的队友都不见了， 跑了， 队友单独去做了一个联盟。 包括像松下最近还有一些产品，他在视频拍摄领域，就是很多 vlog 博主，然后包括说很多的国外的网红会拿松买松下，比如典型是那个 GH5 对 那个产品、 嗯、我们的那个冯同学，我们的劝同学都去买了， 对对对，都去买了，就是用来拍视频，它可能不是来用来拍那个照片的。 哎，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三分钟， 咱们可以来对市面上的一些典型的产品， 咱们做个指南啊。 对，请腾威老师来推荐一下。 EOS R 它刚发布，价格可能套机大概在小两万，就是两万多的程度，两万多，两万多。 所以它是两万档的， 它是两万多的。 这样从先从我们先从贵的说吧，能说到两万档了。 就是它是在单机。目前应该是就是配个转接环15000左右、 嗯、 和带镜头大概22000左右。带镜头那个版本我觉得它可以再观望一下，因为毕竟那个镜头是全新的。 嗯 啊、你有 等双十一，你的意思是吧？ 不是，就是你可能还要关注它这个系统。 嗯， 就因为你因为是一个全新用户嘛，它22000档这个价位，可能你对一个全新用户进来还不太容易，这个价格有点高、嗯。但如果你手上已经有一堆佳能镜头了， 一般转接环就好了嘛。 对啊， 它的15000是送转接环的。 哦， 这个很好啊，这个 快速的，就是等相当于多了一个备机，而且未来大家想等待的，因为它的套机镜头是24105F4，这个镜头规格很多人可能手上已经有了，大家等的是它的501.2，等它的是28700F， 嗯， 所以可以先， 尤其是我对那个 如果是佳能的单反老用户，你去买一个这个 EOS R 带转接环。就它一套， 好， 没问题， 快速的就变成了你的一套系统， 就是两万加啊、 其他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富士发布了，而且这个价格有点高，富士的价格其实真的应该等等双十一， 哦， 就是它的像 XT3像的这种产品可以等等双十一，而且它是它前段时间发的产品，我还帮京东也录过两个小评测视频， 嗯， 就是它的 XT100 和X100F 好绕的名字。这个在双十一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神价格， 好， 因为富士往往会参加那种大的，比如说 特效 5000减6180 减 啊，5000减1111这种大券 领神券啊之类的， 对对对， 嗯， 其他档位其实变化不大，就是索尼、佳能、尼康主力机型其实价格变化不大，特别是索尼机型现在很稳定。 哦，比如说你像12000到20000之间 A7 A7 3 一万左右的 A7R 8000左右的 A7R 这个都特别稳定。但最近有一个品牌松下 啊，松下 的 RX100 这款 RX10 啊， 它促销力度很大，一下从大概3500降到了大概3000边上。 RX10 应该是一小卡片， 对，它是对应黑卡 RX100M3 的。价位上是 M3，甚至比现在已经到了 M2 的价位，但是很多拍摄性能和 4K 其实是很接近 RX100M4 的。 所以说，如果是 家庭用户， 就是要变焦性能的，主要是那个要变焦。 如果你有就是3000块钱的预算需求，觉得手机还不够满足，至少在视角这个方面不够满足， 就是变焦这个性能上头， 我推荐考虑一下这个 X10，这个双十一肯定还会有一波的一个促销。 所以如果有12000的话，就还是不要买 iPhone X Max 了，对吧？ 反正信号也不好，你就当个相机用。 对呀、 啊，选一款得心称心如意的好相机。 12000 A7R 不带 有点勉强，因为镜头不太好找。但是6D2的话，带2405 佳能的 很容易。 佳能6D2对，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是不是？ 好，我们还有一个档没有提到， 6000到12000。6000到12000啊，对。 除了刚才讲的 A7R， 其实可以够了。 其实我往 尴尬这个 5000以内的，或者是8000以上，5000到8000这档真的 很尴尬。 还有20秒啊， 好尴尬。那就佳能 M50 配个新镜头吧。 好的，再次感谢二位嘉宾热情光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祝您周末愉快。当然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的活力 Music， 这里是志向生活，我们下周五再见，各位，拜拜。